180元，比上日收市升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8.15美元，大约1939美元。港汇指数100.2，跌0.6。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有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可能出售军备给越南，这做可能会削弱中国海军在南海的优势。究竟中国、印度、越南三国之间的关系是怎样？马鼎盛、马恩赐和嘉宾许晶一起讲印度越南军售牵动南海风云。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搭高铁上广州又开会啊？ 是啊，同间内地企业倾嚟香港上市安排。你呢？翻去你间设计公司啊？ 大湾区发展得咁快，又有好多新措施方便香港人揾工、做生意同创业，咪顺便带几个后生仔去睇下发展潜力。 大湾区打通晒人流、物流、资金流，把握发展嘅机会就更容易啦。 所以话，大湾区发展大把商机。 我是开心日报林超荣，在开心厨神表演赛入面，我的拍档阿 Bonnie 大厨就厉害了，他用了本地优质蚝菠菜炮制了法国餐的腌肉菠菜蚝肉卷，哇，真是一试难忘啊！我最喜爱菜式大奖，不用考虑，一月头我和 Bonnie 一票啦！ 约定大家1月8日朝早10:04开心日报时段， 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开幕典礼全程直播， 香港电台第一台， 鱼龙自然护理处 联合制作。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有研究指出，儿童心理健康很可能会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家长和小朋友要怎样适应新常态呢？星期二精灵一点分别请来儿科、精神科专科医生、职业治疗师为大家一一解答。 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啊！咁喺直播室里边咧，就戴上口罩的马鼎盛同马恩赐，咁啊喺电话度就有许晶，许晶， 系两位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大家好。咁今日咧讲个题目，马鼎盛你讲啦，嗰条题目好长啊， 唔系好长啫，即系话印度卖呢个反舰导弹俾越南， 系 咁啊。 话呢呢个叫咩超音速巡弋飞弹啊？ 系嗰啲先慢慢讲啦。总之你知道佢 想卖弹， 系啦，做呢笔生意，咁就即系用喺边咧？梗系用到喺南海啦。 系 啊，打边个咧？佢又冇讲。 哦， 佢当然唔会讲啦。 佢话佢离即系1500公里范围都打到，即系打去澳洲都得。 讲系咁讲啫，你越南打澳洲就匪夷所思啦。 系啱嘅，啱嘅。 咁如果再具体少少咧，点解要攞呢件事嚟讲咧？因为第一呢、這个军售仲未话最后到位嘅。 系、啊，因为我睇咧，即系网度讲咧，2017年佢又讲过话卖嘅。 是啊，一路讲呢啲， 讲咗几年噶咯， 好大件事嘅，好大件事嘅， 系嘛？ 咁你大家都知道，而家南海搞到沸沸扬扬，咁啊，美国又成日派兵喺嗰度转， 系 最近仲派咗一架叫做 B-1B， 嗯， 咁呢架巴闭啦，呢架 系 呢架有一项世界纪录嘅， 系 载弹量。 哦， 载弹量 多到几多啊？ 你估下， 廿粒， 唔系几多 几重 哦，几重？哎呀，呢、這个唔识估啦，呢、這个。 系啊，咁你即系一架货柜车带几多 啊？哇，几吨咯、啊？ 货柜车几吨唔卖俾你？货柜车起码20吨。 廿吨 ，OK。 佢31吨。 哇！ 31吨， 即系嗰一架半嘅货柜车。 即系你要知道。B29 掟原子弹嗰阵时 系 B29 带得几多？ 嗯， 都系几吨货仔啫。 系啊， 啊而家呢啲个 B1B 带31吨， 嗯， 咁啊，如果 即系十粒原子弹 掉晒落嚟，啊而家啲原子弹细粒到唔痕啊，细粒到吓死你噶。嗰啲题外话啦， 戏都有做啦，又话拎个手提包就得噶啦， 手提包袋你个衫袋都得。 哇，仲细到咁啊？ 恤衫上衣袋都得。 哇！ 系啊，科技好高。 哇！啲恐怖分子唔觉得唔恶啊，大佬。 咁你攞咗冇用，你唔识爆佢，你烧佢揼佢，佢都唔揸嘅。 好 嗱，咁啊讲呢个反舰导弹咧，你头先讲嗰个射程，好似冇千几公里咁吧？咪 咁呢个我啊睇啲报道嘅啫， 冇咁紧要。佢巴闭在于唔系个射程即系未到300。290公里， 系 咁啊！如果喺越南嘅沿岸打，都可以打到差唔多一半嘅南海啊！即系佢海外是 S 型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巴闭在于咧，第一，你话斋，佢系叫做高超音速， 系三倍 高超音速， 嗯， 咁啊比较难防守啊， 嗯 啊，同埋插声到咗啦咁。 哦，个报道话即系中国仲未有防。即是拦截呢一种超音速飞弹的能力、啊 又不要这么说。 又不要这么说。哇这个成日都即是。 你说拦截就可以。或者你说绝对拦到又不是那么好。 哦、即是 你说绝对打不到又不是事实。 绝对打到又不是事实。 没错啦、哦、不要说。 喂那美国得了吧。 冇絕對嘅呢、這個世界， 哦咁啊係， 真 係 冇絕對嘅， 即係、 啊、你再優秀嘅導彈咧，個廣告裏邊都唔包，百分百。 哦， 廣告裏邊咧最優秀嘅咧，佢會話俾你聽， 係 你一彈打一物， 係 或者打一機、打一艦， 嗯， 打個公司都好， 係、 八成半嘅命中率， 係 兩彈打一個。 是 九成半 是 都不包埋那百分 哦、 啊、即是他很老实的如果你拿着一个喂这粒没有打中不评论个别事件这个一定了个个懂说了 是 他第二个叻的好处呢就是这种弹是一个系列、 哦、 可以在陆地上面发射、 哦 发射车发射就得，发射器发射就得，在陆地。 蓝呢 即系等梗得啦。 啊，蓝就得啦。 放上蓝又 哇，咁即系好劲喎。 放上飞机都仲得。 哇，海陆空都得、啊。 放落潜艇都仲得。 哇， 啊，即系全能嘅。 系。 即系俾咗你咧，有少少防不胜防咁样嘅味道。 你都唔知佢即系边只。边喺边度你都唔知， 不知出在 何处，冇错啊！ 即系啲叫裙底脚， 哎呀， 或者袖中剑， 即系黄飞鸿嗰啲无影脚， 系啊， 踢咗你就知啦。 系啊，咁仲有一样值得讲嘅咧， 系 就系、是、此弹不是彼弹， 佢 唔系话边个话系我做嘅， 嗯， 唔得，因为佢系合制嘅， 系 印度同俄罗斯合制嘅， 系 咁啊，问题就嚟啦。 哦、 俄罗斯你马恩次都成日讲噶啦，同中国好到揽埋啊， 黐 掹唔开噶啦。 呢啲损友嚟嘅，冇信嘅。 咁何解佢会即系允许？因为佢有决定权噶嘛。呢样嘢卖俾边个，佢冇决定权。 嗯， 唔卖俾边个，佢有否决权。 嗯， 系嘛？应该系咁嘅道理啊嘛。 啱。 咁佢卖俾佢嘅铁。 乾子嚇、啊、兄弟， 結拜兄弟啊，仲要撈到好處， 係 因為實分俾我有專利權噶嘛， 啱啱 係嘛？呢啲咩嘢，我賣俾邊個你都抽成啦，係嘛？ 等錢洗到咁。 所以就作為一個話題嚟講，咁啊開個頭啊，請許晶去 評論下啦， 講啲即係微細嘅嘢，或者係高級嘅嘢。 我唔敢咁講啦嚇，喺阿馬老師同殷次興嘅。 咁、哎、 但係第一咧就係、是、我哋都算係媒體人啦。咁我第一個層次當然就係講媒體嘅。咁就我諗即係當然我對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地域嘅媒體都抱持住一種尊敬啦。咁但係印度我哋就知道咧，佢哋個因為佢係自由國家，人口眾多，咁佢哋嘅媒體都係非常之龐雜嘅。咁所以尤其是關於軍事方面，因為軍事國防係相對專業嘅領域啦。咁其實佢同好多自由國家嘅媒體、多元嘅媒體都一樣咧。其實有時佢哋嗰個專業素養未必係非常之高嘅。 你想講樹大有枯枝啫， 係類似咁嘅意思啦。即係阿馬老師有資格咁講啦，但係就。小心啲，咁所以咧， 咁啊，許晶啊，咁呢個新聞我睇嚟睇去咧，就話源出於呢個 Asian Times 嘅喎，呢個點算唔算係咩咧？ 嗱，咁入邊有幾個重點啦。第一就頭先阿馬老師都提到咧，就係、是、佢隔幾年咧，即係同講緊同一本啊，你都唔好話唔同本。佢隔幾年咧，2014年、2017年就舊年2020年嘅12月，即係接近即係今年嘅1月啦。咁係佢隔幾年就 講一次， 一本嘅導彈就講一次嘅。咁所以今次我哋係咪要好認真咁對待係第一回事啦？第二咧就係、是、譬如數據上，頭先就另外一方面啦，即係先唔講佢成日都話買啦，買嚟買去買唔買到啦。第二咧就係、是、譬如有啲基本嘅數據，譬如係個射程先算。咁頭先阿殷志興都講話1500，咁其實個報道都係咁寫嘅。咁我一睇咧就哇1500有啲離譜喎、啊，即係。好似阿馬老師話齋咧，佢究竟係打200尾定係300頭咧？呢啲可以拗下嘅，因為其實都睇個彈道啦。其實大家有基礎物理學，你就會知道咧。如果佢係喺低空去射嘅 ，OK。唔好諗歪咗啊！嚇，個低空同女士完全冇關啊！嚇，咁咧就因為個空氣密度嘅原因咧，其實佢係得即係百零公里嘅，就好正常。因為個導彈你話大都唔大，其實都係兩三噸咁樣嘅事情啊，唔係真係好大嘅導彈。咁但係咧，佢如果係高空射嘅話咧，咁其實你話200-300其實都可以想象啦。咁但係呢個報道咧，一爆就爆出嚟咧，就话佢系1500嘅，咁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哇，你有冇吹到咁大啊？咁 佢话打到重庆啊，打到武汉啊，大佬。 就直到现时为止咧， 死人 嗰一个咧，就正如马老师话斋啦，佢系一个可以喺多平台嗰度发射嘅、即系你飞机又得，当然系要相对大嘅飞机啦，飞机又得，跟住。潛艇或者是軍艦或者是陸上，起碼四個平台都得嘅。咁但係咧，佢多平台就唔等於佢係多功能嘅，因為嗰個導彈佢誕生嘅時候咧，係用嚟反艦嘅啫，即係用嚟打人哋嘅軍艦嘅啫，同埋係指水面艦艇，就唔包括呢個潛艦嘅，係唔包括潛艇嘅。咁所以。第一就是那個報道的1500嗰個距離有啲嚇人啦。第二咧就係佢就會講話針對中國嘅城市，包括深圳、廣州、成都，甚至無因志興講嘅重慶啊咁。咁一個反艦導彈可以打到去重慶咧，其實就唔係一個即係、就是、個距離或者射程嘅問題。其實 是想講話唔係專業報導啊。 即係我聽落去就會覺得，即係第一呢一種即係。就是俄印合作嘅導彈咧，連因為其實佢有一個莫斯科版嘅，即係有一個純俄羅斯版嘅。咁咧個純俄羅斯版咧，其實我都睇唔到佢有上述嘅能耐。咁所以就算啊，就算印度真係即係今次係當真噶啦，唔係狼來了，真係賣咗俾越南都好咧。咁我認同阿馬老師話齋咧，就料敵從寬啦，即係佢可以打南海，打到南海嘅中部咧。其實對中國，尤其中國南海艦隊咧，其實都係一個重大嘅挑戰。咁不過咧，嗰、那個報道入面有啲核心嘅內容咧，包括譬如可以攻擊重慶啊等等咧，我自己就比較懷疑一啲啦。應該個導彈就有幾大能耐，但係就未去到呢個地步嘅。 许晶，我又想问下你，大约因为呢个报道冇写啦，大约佢几多钱一粒咧？呢啲嘢 哦，這個報道就沒有寫啦，但是它通常呢我們就很難，第一就一定是斷，如果你是斷人民幣去計呢，即是都是即是幾千萬至到過億㗎啦。咁但係呢就好少，我哋好少會用逐粒逐粒咁去計嘅。因為佢通常一個所謂一個 package 啦，即係我哋香港人都知啦，你好似電話上台咁樣先算呢，佢唔係就係計你個硬件嘅，佢唔係就係計你電話。咁包括咩呢，包括現疏啦，包括好多服務費啦甚至無呢包括係你嗱萬一哇你個導彈出咗事係咪，咁啲零件點樣計呢，或者個事後服務費點樣計呢。江湖有個傳聞咧，就話啲來自蘇俄嘅武器咧，就有個特點嘅，佢賣俾你嘅單價咧就唔係好貴嘅，就平過啲美國貨、歐洲貨。但佢啲零件咧，你壞咗之後咧，嗰啲零件同埋嗰啲服務費咧就好鬼貴嘅。咁嗰度咧， 咁呢個同賣車一樣嘅喎，最先。你知而家啲車好鬼平嘅，廿零三十萬咧已經有價嗰啲名車噶啦，你知啦嗰啲。但係咧，你又千祈唔好冚盞燈。或者你刮花啊，刮花冇所谓啦，有佢花啦，你咪冚烂咗盏灯咧，你就有埋赔喎。 即系等于你买个钢捞， 系啦， 最平嗰只我谂三四皮应该有交易啦。 系，但系咧，千祈唔好坏喎。 唔系， 抹油都死啊！ 坏， 每年去抹油好贵啊。 抹油你谂住两三千啦。 唉，咁抹得几抹就差唔多一只买只新噶啦。 你又可以攞去街边抹，如果你唔介意。 哎呀，咁唔得，呢个唔得嘅，一抹就唔使要嘅，大佬，你拎去当都冇人要嘅。 但 系 你攞个钱嚟计咧， 系 佢唔使一亿声嘅，即系当然你话我买二十粒 啊，咁要啦。 系咪收你二十亿咧？嗰啲另外计 哦， 应该收唔到咁多。 系 你就按美国而家佢现役都仲喺度用紧嗰个余差或者步行差咧， 系 佢嗰个价钱咧都系两三百万美金嘅啫。 哦，即系 当然 系 呢个系出厂价。 哦， 佢卖俾边个系咩唔同价钱咧？嗰啲另外计 系。 仲有咧，仲有佢卖俾你啦。正如阿许博士头先讲，佢有好多附加费用嘅。 哦， 你唔可以话佢系即系吊起嚟卖或者打死狗讲价。 吓， 培训费。 嗯。 哦， 我卖俾你，你识用唔识咧？我试过，美国即系中美蜜月期开始嗰阵时，中国嗰啲唔好话军火商啦，总之有关人士啦，系未识睇合同嘅。 哦， 未识睇合同嘅。 啊， 咁啊谈判嗰阵时咧，人哋已经知道你老土噶啦。咁你唔识咧，佢唔会教你，因为佢卖武器俾你咧，唔包埋教你睇合同嘅。系啊，真系你唔识睇合同，结果 即系要另外俾钱。 第一批 系 第一批买咗一百架坦克， 系 嗰阵时叫做有雷达瞄准， 系。 八一年是很先进的东西的。 是。 结果买了回来呢，那个瞄准器呢有二十九种功能。它写明了有二十九种功能。 是。 但是没有告诉你怎么用。 不知道即是按哪个掣、啊。 喂，八一年真的害死你、啊。是买了给你，电脑给了你，一切东西没有骗你。 是。 但是没有教你怎么用。结果即军方是只识用一行半。 啊！ 即系一行系适用嘅，唔知系咪即系发射同唔发射？仲有半行咧，叫估下，其他廿几种完全系 唔适用， 摸不着头脑。 即系你叫佢教你，又要俾个水，唔俾水佢唔教你。 佢教唔教系另外一说。 哦， 即系教俾几多钱嗰啲又另外一说。 哦， 即系许博士头先讲咗一个真理就系、是、我哋外行就 系 外行，系外行你连即系合同你唔识睇就唔识睇噶啦。 咁啊吓，呢个会真。 咁所以越南佬 买楼都系啦， 买咗咪楼你唔会唔识住啊嘛？ 唔系 个灯掣唔识开， 即系你未必识睇有啲合同有啲， 当然 有好多蛊惑嘢。 啲猫仔喺边你唔知啊？ 你唔知啊？ 啊，咁你越南佬咧，你买咗以后，头先我同许晶都讲咗啦，佢可以四种平台发射。 系，咁啊要教啦。 梗係啦， 潛艇啊， 你喺車度發射同喺潛艇上發射，喺轟炸機上發射，你仲要有一個發射器㗎嘛，大佬？你以為真係個包裝？即系 抽一个蛋， 好似薯条咁攞， 即系我哋话 拆开嘢食得啊！ 我卖个原子弹俾你，袋喺个袋度， 嗰啲 绝 对冇用，嗰啲绝对 冇用嘅大佬。 啊，所以你里边咧有好多个培训咧系好大件事嘅， 系 因为我培训啊，等于系俾个嗰个专利俾咗你嘅。 哦， 系啊，即系你。執翻你估塔利班執咗個導彈識用啊？佢攞錘嚟揼嘅啫嘛，真係攞錘嚟揼嘅喎。 係咩？ 啊，迫擊炮彈可以俾佢揼到響嘅喎。 咁犀利？ 係啊，你睇有錄像睇 嘅，有 片睇㗎。 咁佢揼到響有乜用 啊？揼到響咪炸咯。 哦， 當地雷使好唔好？ 哦，咁咪唔知啦。 啊，所以呢個布拉莫斯咧係好過癮嘅。咁至於你講佢嗰個。能够打几远呢我哋够唔够时间讲呢 仲有分零钟。 咁可以讲可以讲。 可以讲。 打几远呢都唔好讲1500公里啦。先讲290公里先。 是。 290公里佢卖俾你系可以打到嗰度。但系打唔打得准呢 就另计。 另计。点解呢佢有一个叫做中途引导。 哦、 290公里已经超过咗地球嘅曲率啦。 哦。 即系你嘅导弹嘅瞄准嘅雷达叫火苗雷达 系 睇唔到嗰度嘅，即系你放出去， 因为佢叫弯噶嘛，250公里已经过咗个弧度啦， 系啦，即系你爬过山再望望，以为唔系， 即系你个导弹要弧形咁打， 唔系所有男人中意讲嗰句，唔系你所想嘅，你以为望到就系真噶啦， 都望唔到，根本都望唔到、 啊，所以嗰个中间。再去引導呢有好多方法、啊、你攞前面有個引導艦又得，有引導飛機又得，有引導衛星都得，而家有無人機都得。 我知呢、這個引導係引領同埋指導啊， 唔 係唔係個國家嚇、 啊。係啊， 好啦，呢、這個時候聽只歌先啊，《拉茲之歌》喎、啊， 印度歌嚟噶。 好，聽佢先。 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奔向远方。 到处流浪，到处流浪，我没人回，也没有人等我前往。 到处流浪。在人间举目无亲，人的人都没来往， 好比星辰迷茫在那黑暗当中， 到处流浪。 请回答我为

根据澳洲广播公司的报道，疫情令到澳洲人对新鲜蔬果的需求增加，但是同时又造成背包客人人数锐减，不少果园的园主都眼看在市场供不应求的水果竟然要在树上面熟透腐烂，都叫苦连天。因此维多利亚省两个果园将在2021年的年初试用澳洲自家生产的机械人来到采摘苹果。这个名叫 Craft 的机械人会利用镜头和感应器分析苹果的颜色和大小，如果判断为适合采摘的话，就会利用机械臂的吸管将苹果吸下来。两个果园稍后亦都会尝试找阿 Craft 帮手摘雪梨和土。虽然只是一只机械臂，工作在上来并不特别有效率，但是开发公司日后将会为它加装机械臂，并尝试夜间操作提升效率。分析说，如果测试成功的话，大量引入机械人处理果园入面简单的工作，例如采摘、施肥等等，将有助减低成本，提升澳洲农产品的竞争力。不过同时亦都会削减大量的相关职位，甚至迫使没办法购入机械人的小型农场结业，对农业界造成重大的震荡。机械化究竟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是好是坏，相信会是人言人殊了。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特色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欢迎大家收听翻呢个广东广西啊！咁啊，由上个礼拜开始咧，每晚11点开始啊，中文台咧就联播嘅，即系第一、第二、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咧一齐联播。咁所以如果你而家听紧二五同埋普通话台咧，就听我哋嘅广东广西啦。咁啊，今晚咧有马鼎盛、马恩赐，另外咧就电话里边有许晶，就讲印度、越南军售牵动呢个南海风云啊！ 是啊，即是呢条新闻我喺网上面咧都报道同埋点评过。 嗯嗯。 点解今晚又要隆重咁去讲一讲咧？就因为嗰啲反应啊， 系 啲网民反应咧，有相当一部分咧系非常之睇唔起印度。 好、哦。 睇唔起印度嘅军事力量。 系。 啊，咁开下咪好咧就。啊，三啊四咁样讲，我就觉得有必要同大家讲一讲个事实。 嗯嗯， 即系印象里边咧，有好多大华人主义、大中国主义咧，系一向都睇唔起印度嘅。 嗯， 咁亦都有一定嘅理由啊。譬如讲即系，哇，印度而家仲系种姓啊，恩赐你话斋，系、 哎、 有啲人仲话斋， 贱民嚟噶， 随便可以烧死妇女啊， 系啊， 或者即系轮奸妇女都好似喺社会上面得唔到一个公正嘅评价，诸如此类， 系 吓，仲有紧要嘅咧就系从军事上面，因为确实1962年咧系即系喺军事上面系打败咗印度， 嗯， 咁啊印度亦都引以为奇耻大辱。到今日为止咧，仲系念念不忘要报仇嘅。 系啊， 咁但系系咪因为咁样就可以即系睇小印度嘅军力咧？ 嗯嗯， 咁我哋攞一啲比较实实在在而又能够说明问题嘅数字咧，咁啊同大家通识一下。 嗯 啊，一个印度嘅 GDP 啊，而家系超过俄罗斯。 系， 系唔系超过一啲半啲，而系。2.9万亿美元比1.7万亿美元， 哇！俄罗斯咁少嘅就系而家， 咁你上网睇下咯。 哇！真系即系缩水缩得好紧要啊，大佬。 咁、那个排位咧 系 即系印度嘅排位系个世界排名啊，比俄罗斯系高六位嘅。 嗯嗯。 嗱、啊，咁呢度就系 GDP， 咁你可以讲话，切你靠14亿人啫，其实13.7啦已经系。 嗯。 啊，靠人多啫，俄罗斯得嗰1.4亿好似系。 系。 1.4亿唔到1.5亿。 嗯。 好啦。咁但系军费咧，2019年， 嗯， 都唔系2020年，系2019年，印度军费系711亿俄罗斯， 嗯， 即系系超过俄罗斯， 即系呢个美元， 美元，亿美元啊，711亿美元，呢个系印度军费，佢系排世界第三嘅、 嗯， 只系美国同中国之后嘅啫、嗯。你谂下，唔好话俄罗斯，就算英法德呢啲咁嘅军事强国都唔够佢军费多， 系 啊，咁所以唔能够以即系传统嗰种即系概念嚟到去评价印度同埋评价印度啲新闻。 哦，唔系咁，你会唔会用另一个尺度咧？即系譬如话佢嘅国防工业都即系除咗啲强国啊争好远啦。不过佢即系佢有钱去买啫。 佢系我系咁样计嘅。 系。 正如你所讲，印度冇一个好似中国咁样嘅比较全面嘅国防工业， 系 啊，但系你衰得过佢买得到喎， 我有钱啊， 你中国买唔到，唔系有钱就得噶，你中国系有钱啊，你美国卖嘢俾你咩？西方卖咩？系嘛？日本嗰啲电子嗰啲嘢卖俾你咩？唔卖噶嘛，而印度咧好过瘾就 系 佢可以左右逢源， 嗯。俄罗斯又有， 唔系今日而起噶啦。喺、 啊、 冷战期间，意识形态好强嘅时候， 系 中日战争1962年， 嗯， 点解中国打赢咗要走人， 系 仲要让出领土， 系 其中之一嘅原因，美国嘅航空母舰已经开入 印度洋， 开到呢个孟加拉湾啊！ 哇！ 即系佢嘅飞机覆盖可以参战噶啦、 啊， 孟加拉湾你睇下， 系啊， 中印边境嘅东段， 系 好近嘅啫嘛， 系 啊，呢度其一，第二，克里夫劝毛泽东话嗰啲荒芜之地你要嚟做乜嘢啊？ 系即系而家咩包公错误嗰啲咩 咯，让俾佢啦。咁呢个当然我哋唔同意啦，但系克里夫讲完系有行动噶、 哦， 我讲咗你唔听，得我帮印度。即是打1962年嗰仗嗰阵时候有一幅呢个新闻图片是好讲明问题的、嗯、 是 因为即是打山地战特别是珠穆朗玛峰嗰啲 啊你唔够 喜马拉雅山嗰啲咁嘅7000-8000米随随便便 是 你 零下40度 你是个运输是第一的 你蚀底 保障是第一的嗰张图片是乜嘢呢即是中印对峙的前线啊，个山口出现一架直升机，苏联做的直升机是俾印度的 哦， 咁呢个就好震撼、啊，即系有时一张图片无声的你根本不用说明，你就看出那个态度了、 嗯、 你印度得到美苏两大国的鼎力支持，你喺中国，即系首先。嗌交已经输咗啦，咁你话嗱，你请许博士评价下，即系印度应该摆在一个乜嘢嘅地位、乜嘢水平上面，我哋嚟睇今天嘅呢个军事新闻 咧？就头先马老师讲到几个重点啦，咁我都觉得好值得我哋嘅听众或者网民去参考嘅。第一个咧。就我哋中國人都識講啦，係嘛？滿招損就謙受益咁。咁而且中國人依家處於一個好尷尬嘅位置，就係你比起西方，比起發達國家， 無論我哋即係認為喺疫症入邊表現得相對不濟嘅，好似有啲西歐國家啦，或者依家疫症大過美國咁。咁但係我哋唔係淨係睇到人哋即係所謂衰落或者老化嘅一邊嘅。咁但係佢仲有好多個領域，我哋就唔需要一一細數啦。咁始終中國作為一個後發國家咧，係有某啲領域可能你係有優勢，但係有好多領域咧，其實你係需要厚積薄發嘅。OK， 咁但另外一方面，我哋後面唔係冇，即係唔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嘅喎。咁印度其實就係一個好重要嘅後來者。咁就係我哋睇翻，即係中國點解喺即係所謂改革開放之後，尤其最近嗰二十年有好大嘅一個經濟成就咧。咁正如習近平佢就講話，唔可以將前三十年同後四十年去分割開去睇咧。就咩意思呢？就是無嘅年代，你無論點評價呢，其實當時係有一種人口紅利嘅。咁你如果我純粹靠人口紅利咁去賺取我嗰個經濟嘅高速增長，咁呢種係一種好原始嘅累積啫。咁我就想講，喂，唔好意思，其實經濟學有好多嘢呢真係亘古不變嘅。你嘅人口夠多，你個人口個勞動力夠後生，我哋成日講話嗰啲所謂嘅年輕家庭啊 ，young families 咧，其實佢唔係淨係個生產力強嘅問題，係佢嗰個消費力，個消費意欲好強。咁而印度咧，其實今日嘅印度咧，其實同即係二十年前甚至乎三十年前嘅中國大陸有一樣嘢係近似嘅咧，就冇錯，佢個勞動力嗰個受教育啊或者專業培訓嘅水平係高嘅。咁但係由於佢之前嗰個高嗰個生育率呢，令到佢，我唔講農村啦，淨係講城市居民呢，城市居民呢嗰個平均嘅年齡呢係遠遠比東亞國家包括中國呢係年輕好多嘅。咁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呢，嚟緊一個可見嘅將來呢，就究竟中國嘅 GDP 係咪喺可見嘅將來譬如十年廿年超越美國呢，呢個係唔同人有唔同睇法啦。但係我哋認為印度嗰個 GDP 唔係人均 GDP， 即係佢個經濟總量呢有可能超越德國，短時間之內超越德國，然之後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呢，個可能性好高嘅。咁頭先馬老師都提到一個重點咧，就係有啲嘢我哋係要睇平均數嘅 ，OK。但係有啲嘢，譬如軍費投入咧，佢就唔係主要就唔係睇平均數，佢主要就睇個總數嘅。咁如果印度個經濟體量係全世界即係佢排第三，僅次於中國之後，無論佢係中國嘅五成、六成定七成啦，佢都係排第三啦。OK， 咁佢個軍費嘅總數令到佢個軍隊個質量去持續上升咧，呢個係客觀事實嚟嘅。同埋你就算唔講將來，你講過去嗰十年，就係、是、無論你中國人有幾輕蔑印度呢個國家或者佢嘅軍隊都好啦，因為即係坦白講，你手下敗仗就手下敗仗，呢個係事實嘅。但係印度嘅軍隊喺過去嗰即係十年八載嗰、那個現代化軍事化，其實值唔值得中國去重視呢？即係企喺一個料敵從寬咁嘅態度呢，我就認為係好值得關注嘅一個現象啦。 嗯，即係仲有一樣嘢可以比較，即係中印兩個國家喺軍事上、喺戰略上嘅呢個長短啦。係、啊，即係印度佢有一個好驕傲嘅戰績呢，就係佢可以攞武力肢解咗一個世界大國，起碼人口大國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俾佢肢解一分为二以後咧，到而家為止，巴基斯坦同孟加拉國仲係世界人口大國。 係， 即係呢一仗佢打得非常之漂亮，海陸空咧都係你話秒殺就可能係誇張啲，但係完勝就真嘅。 係， 即係贏到 冇得打咯， 開曬行。 嗯， 同埋咧。居然攞呢個軍力嚟肢解一個國家，改變咗一個世界一個地域嘅平衡，而唔受到任何懲罰，呢個連美國蘇聯都做唔到啊！都印度佢做到咗， 係 而佢個強敵巴基斯坦都唔係弱者嚟嘅， 又係子彈 啊！咁所以即係唔能夠唔睇呢啲即係。你講到玄妙少少咧，係佢能夠把握個運，個運就當時就 文化革命中国真系爱莫能助， 系 啊，咁都帮你唔到，真系咁近， 系 即系你同东巴基斯坦咁鬼近， 系 百零公里，喘声就到噶啦，仲居高临下，但系你真系帮唔到嗰阵时啊， 系 佢个时间真系掌握得非常之好，咁即系你知即系掌握核武器嗰首嘢又系都是不准的了，不准我就爆了，那怎么办？那你现在就不同北韩，你北韩即是十环未有一撇就被人按着来打， 是 啊，糟质，那印度就没事，所以 不是他叻在左右逢源，正如你说的， 是啊， 那时候是不是号称叫北捷民国家的呢？ 他现在都是， 啊，那先正啊， 他没有说他跟谁结盟的， 是不说 的，就是他那种自信和自豪呢，是又是很多人害怕的， 是 你看不起他一件事，他很看得起自己， 是 啊，而且他 不是，他现在都不够胆在什么啦，什么班公错误那里搞搞阵， 他虽然就是你说我穷，是我有很穷的地方，但是我又有很有钱的地方， 是，啊，即是你说他是人均就穷，总体他不穷啊，你刚才都有说啦， 那摆在这里第三， 哎，他怎么穷啊，他是人均穷的嘛， 即是应该用钱的地方他是拿得出钱的，啊， 是 他租一艘核潜艇可以拿$40亿，啊，大佬做一架都不用那么贵，啊，是吧，但是他 费事做， 啊，他租了一次又一次他真的做不出来， 啊， 核潜艇这么容易做的， 哦，还有有道讲租有道好嘛，啊，你可以拿最新的款式的嘛，即是等于你唔会，你而家好多嗰啲大公司企业都系噶啦，你唔会自己买个影印机嘅成噶嘛，你系租翻嚟噶嘛。咁一到有新款出嚟咧，咁你咪换咯。而家好多人玩车都系咁玩 嘅，即系前苏联同而家嘅俄罗斯前后两次租呢个核潜艇俾佢， 系 啊，咁呢样嘢都系无天下之大不为嘅。呢样嘢本来系即系。北约同美国一定话 call out 嘅喎，呢啲嘢你都可以租嘅核潜艇，有搞错啊？咁嗰个就租咗啦，收咗钱啦，嗰个用咗啦，咁你吹咩？ 系你唔通打沉佢啊？ 好难讲呢样嘢，即系印度咧，如果许博士话斋料敌从宽，如果你当佢系敌嘅话咧，仲系最好重宽少少， 即系唔好睇低佢，即系睇高咧，就永远都着数啲嘅，即系呢样嘢稳阵啊嘛。好啦，咁啊嚟讲到呢度咧，我哋又要听只歌咯，马鼎盛呢只咧任贤齐，整个任贤齐歌嚟听下，叫做《伤心太平洋》。好，咁啊听完歌之后，11:30，我哋继续广东讲西。 真的残酷吗？或者温柔才是可耻的？或者孤独的人无所谓，无日无夜无条件？见面真的危险吗？或者背叛才是体贴的？或者逃避比较容易吧？风言风语风吹沙，往前一步是黄昏，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未来不在我还在。如果潮去心也去，如果潮来你还不来，浮浮沉沉往事浮上来，回忆回来你已不在。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安稳，一个倒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回忆回来你已不在。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3宗系本地感染，其中6宗源头不明，11宗同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有关。玛格烈医院内科日间病房一名曾经接受治疗的病人确诊，其后再有共4名医护同埋病人初步确诊。当局相信涉及院内传播。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到场视察之后说，病人的病毒量高，在医院接受治疗期间曾经除低口罩用餐。他估计当事人是在社区受到感染再传入医院，他不排除再有医护和病人受感染。深圳十二港人案家属委托的两名维权律师卢思慧和任全牛面临被吊销律师牌照。卢思慧认为处罚和深圳十二港人案有关，他说无怨无悔。任全牛就批评当局处罚律师法庭上面的言论是邪恶以极。委托卢思慧的家属表示卢思慧没有讲过家半点坏话，而委托任全牛的家属就形容对方不畏强权。资深艺人李香琴离世，终年88岁。人称琴姐的李香琴，原名李瑞琴，14岁踏上演艺之路。由粤剧开始，曾经有二帮王之称，即是粤剧的第一女配角。加入影坛之后，她参演过100部粤语片，早期擅长演西宫娘娘等的奸角。1972年，李香琴加盟无线电视，曾经在长寿节目《欢乐今宵》演出。亦都参演过多套剧集，同在去年9月病逝的谭炳文被塑造成荧幕情侣。曾经同李香琴合作的摄影艺人吴丽珠形容李香琴照顾后辈，对工作无怨言。无线电视形容李香琴形象鲜明，演技备受肯定。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毫无疑问不得不采取更严厉的封锁措施，遏止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短期内会公布。又说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是非常艰难的时刻。英国今日开始为民众接种阿斯利康药厂和牛津大学共同研发的疫苗。约翰逊在伦敦会见一批接种完那款疫苗的医护人员。他形容小学停课是最后手段，强调学校是安全场所，教师面对的风险不会比一般人高。现时英格兰地区超过1/4人口处于最高第4级的防疫措施之中，

因此而促使人们做事谨慎。常见的职场现象是人们做错了会将犯错的责任推卸给别人或者下属，而好的领导者就会主动承担下属做错的责任，即使他对错误并不知情。如果一个人做错了事而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话，他就不会谨慎从事，就会轻易犯错，而且不会承认过错，反而坚持错误，持续犯错，这样对工作对社会都会造成越趋严重的后果。 但索尔上面这句说话所说的呢，不是一般人，而是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特定的人，包括出名的学者、作家、意见领袖等等，对社会的发展有实质影响的人。在《知识分子与社会》这本书里面呢，他形容知识分子往往就是一些对造成社会伤害而不需要负责任的人。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好啦，返返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咁而家呢就我哋本台呢一二五同埋普通话台呢一齐联播呢个节目㗎。好啦，咁喺电话里面呢有许晶嘅，咁直播室就有马恩赐同马鼎盛。 呢、這个新闻呢啲人都会产生一个问题。 是怎樣 就是軍火交易雙方呢兩個國家咧，似乎係大攬都扯唔埋嘅。 印度同越南啊， 係啊，嗱，印度咧號稱係呢個世界最大嘅一個民主國家， 係 而越南咧世界上屈指可數嘅共產黨國家， 係 啊，咁當然就係無神嘅國家啦，即、就、係、是、全世界大多數人口都係有宗教信仰嘅，而越南係冇嘅。而印度又是很强烈的宗教信仰的国家， 为 什么会扯在一起呢？但我想中南海的领导人呢就一下就看出他两个国家的共性了。 嗯，是什么呢？ 都是跟中国有领土争分。 哦， 不是很多国家而已。那 是有些都不敢啦，柬埔寨又不会啦。 讲笑，缅甸都扯唔埋， 唔系缅甸都中间有啲罗兴亚人 嘅，唔系佢冇啊，即系中国系一早已经搞掂咗啦。 系 咁啊，印度大家都知道，同中国嘅领土争分咧高达125,000平方公里， 系 而越南咧个领土争分冚唪唥加埋咧都即系十几廿公里嘅平方嘅呢个陆地面积。 咁啊，但系海域嗰度争紧要啊嘛，南海嗰度、 啊、你真系包下颈。在海洋国土上面就大了100多万平方公里， 就 是九段线以内的百几万平方公里是越南方面认为是他的 专属， 他的、這個、 经济专属， 不是直头是他的海洋国土、啊、 哇、 啊、他是站在受害人那一方，说你还欠我、 嗯、 你这个西沙的永兴岛都是我的。 哦， 啊， 自古以来 台湾占紧，唔同你讲自古，只讲呢个七十年代以来， 系 啊，因为七十年代打咗仗啊嘛，你抢咗翻去啊嘛， 系 啊，咁喺呢个角度上嚟讲咧， 嗯， 北京嘅领导人应该好敏感咁就觉得， 系 你两个咁样嘅国家，话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啊嘛，其实即系夺土之恨先至系不共戴天， 嗯 啊。杀了老豆，咁老豆横掂，迟早都会死噶啦，系嘛？但系领土呢样嘢，即系你多咗一忽，我就少咗一忽。 同埋即系个时间会好长啊！即系我永世都记住噶嘛，几时光复翻故土？ 而且系非战争不能够攞翻嚟嘅，呢啲系老老实实啦。 哦， 啊，所以即系呢个军火出售嘅问题咧，值得一讲咧，我就觉得可能。北京方面覺得呢件唔係一件小事，仲有咧，一陣我會請許博士去分析一下。 聽唔夠。 點解呢個中國 在讲泱泱大国，在这个讲三个自信等等这方面很强烈，但是偏偏在即係對印度嘅外交方面咧，係相當之隱揚嘅。隱揚在邊度咧？就有呢個達賴喇嘛呢個流亡政府達蘭薩拉呢個問題。喂，呢個又係不共戴天嘅喎、哦。即係明明係我所指嘅藏獨呢、這個分裂主義者呢、這個叛國賊，你就高薪厚職養住佢喺度， 要俾塊地佢喎。俾佢啲 冇俾佢 租啦， 即係 冚唪唥都西藏人嚟噶嘛。 但係你就喺我邊境，即係百零公里咁嘅地方，搞個流亡政府，係相當之唔俾面喎。咁多年都忍佢， 係 咁你何解咧？許晶 嗱，呢個當然大災問啦，即係小弟即係有冇能力去解呢個係一個問題啦。但我哋都 嘗試啊，嘗試去 為期難啦。 唔係，我哋個個都係揣測嘅啫，邊個知道啊？ 因為 中國領導人肚裏面條會係點諗嘢啊？ 因為許晶，你作為英國人嚟講，一定話 interesting 啊嘛。哇！咁啊，我於不義啊！哇！咁但係英國高帽笠過，咁就我諗其實有幾個元素嘅，即係我諗每一代中國嘅或者中共嘅領導人嗰個諗法或者嗰個顧慮都唔同啦，係咪？咁咧第一代即係講緊譬如毛周嘅時候咧，我哋呢個節目一開場白嘅時候咧，就有講過所謂不結盟運動。是不 是？是啊。 咁當年即係呢個1955年嘅春夏之交啦，咁呢、這個印尼嘅曼隆會議係嘛？咁咧就當然係有唔少嘅亞非拉國家，尤其係即係譬如印尼啊、緬甸啊呢啲前歐洲國家嘅殖民地，佢哋都起到重大嘅作用啦。咁但係咧我覺得有兩個即係大國啦，即係當之無愧嘅亞洲大國咧，其實先至係即重要的參與者嚟嘅，一個就是中國，一個咧就是印度咁樣樣。咁而印度，我哋知道當代歷史上有兩個家族啦，一個是甘地家族，一個是尼克魯家族啦，係咪？咁尤其是尼克魯家族咧，其實佢哋喺即係呢個反殖運動或者喺即係中國所謂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嘅初期咧，咁就應該話早在呢、這個可以話喺一個國民政府嘅時期啊。咁其實咧就喺對抗殖民者啊，或者對抗西方嘅過程入面咧，其實印度係一個不容忽視嘅角色嚟。咁頭先馬老師又半開玩笑啦，或者係即係送小弟一程嘅，就話我係英國人咁先算啦。嗱，英國人咧。就因為我哋現在香港人，再加上頭先馬老師都強調咧，即係華人其實唔係淨係內地人啦嚇，華人都有一種對印度人即係唔算莫名其妙，但係咧真係唔完全可以理解嘅一種輕視啦。但係喺對於英國人嚟講咧，當年就稱印度為之乜咧？係皇冠上嘅一個瑰寶，或者皇冠上嘅鑽石嘅。咁呢個皇冠當然就其實係借代嗰個大英帝國啦，嗰個殖民體系啦。咁就其實印度一段好長嘅時間入面咧，其實佢嗰、那個GDP 個總值，當然啦，當年嗰個英屬印度比依家嘅印度領土嚟講，其實大接近一倍啦，人口亦都即係涵蓋更加闊咁樣。咁但係其實印度嗰個經濟實力或者經濟潛力咧，對於中國頭嗰一兩代嘅領導人啊，由毛到鄧咧，其實從來都冇輕視過嘅。OK， 咁但係去到近即係當代嚟講，即係講緊係江澤民以後咧，我覺得佢哋都要考慮一個問題咧。第一就係冇錯，即係譬如頭先馬老師提到達蘭薩拉嗰個問題。加蘭薩拉咧就印度都聰明嘅，就第一咧就係、是、印度咧有少少繼承咗英國人嗰種殖民主義或者嗰種霸權主義咧，就係、是、我講到明，我喺南亞入面我同你哋就唔講平等噶啦，即係我哋就係、是、我就係老細，你哋就係跟班嚟噶啦，就唔係咩淨係巴基斯坦啊、孟加呢個孟加拉啊咁樣隔離嗰啲，甚至無連緬甸啊、咩尼泊爾啊，總之以前受英國人以史指氣嗰啲咧，你今日就要睇我印度人唔識啦咁樣。 嗯， 咁呢一個係佢作為嗰個霸主咧，一方面即係佢對中國嚟講可能 即係如骨梗在喉，芒刺在背啦。但係達蘭薩拉咧，佢又唔俾你達賴喇嘛或者達賴喇嘛，其實佢旗下仲有啲譬如類似國務總理啊等等嘅呢啲咁樣嘅角色啦。內地嘅網友喺前面可能加個藝字啦，係嘛咁。但是他很得意的，他又不被達蘭薩拉太过分地去即是所谓颠覆，即是中共在这个西藏啊青海等等的。 他压制啲藏青的。 其实他就压制藏青，因为当年就即其实有少我哋又不要说人家原教旨主义啦，但是譬如在達蘭薩拉呢其实都分温和派同埋所谓激进派嘅。现在香港就兴叫嗰啲做进步派。其实呢那个英文翻译是错咗嘅。progressive 呢其实喺英文入面呢应该是指改革派，就唔系进步派。咁进步派唔通嚟我方面承认自己系落后派堕落派咩，冇可能㗎嘛。其实就系保守派温和派同埋呢个改革派。咁但系其实新德里又好。 呢度我插一句啊，许晶，因为咧你讲到进步咧，进步主义咧，所谓 progressivism 啊，即系美国都有嘅，美国都有嘅，就喺呢个内战之后兴起嘅，即系话你打完内战之后，系唔系我哋要改一下个政制咧？如果唔系，点解会搞到打内战咧？咁，不过呢个今晚唔讲啦，第日有机会先讲啊。好，你继续，唔该你。 咁所以咧就学阿马老师话斋啦，其实新德里咧。佢就有一定程度英國人嗰種政治嘅一個血統喺度嘅，即係冇錯，佢係有一種所謂叫做 hegemonic power， 有一種霸權喺度。但係佢去管束周邊嘅國家，包括即係達蘭薩拉唔係一個政權啦，但係有人認為佢係國中之國咧。其實佢又唔俾你搞得太過分。咁當然去到。再近啲，即係譬如習近平咁先算咧，就係、是、譬如我成日都問一個問題，你要搞一帶一路，咁有邊一個國家無論海上絲路定係陸上絲路，都係處於最核心個位置咧，就唔需要講嗰個就係印度，係咪先？因為無論處理中亞又好，還是處理印度洋都好咧，咁其實印度都係一個重要角色嚟。咁所以我諗，除咗係印度嗰個綜合實力或者個潛力，其實我認為係驚人之外咧，就係佢嗰個地緣位置剛剛處於太平洋同埋大西洋中間，佢連喺個印度洋佢都係中間嘅。佢印度嗰個尖端釘出嚟咧，就啱啱好就將個印度洋咧就劏開咗，即係一邊就係孟加拉灣，一邊就係阿拉伯海咁。所以其實佢嗰個地緣格局咧。是值得我哋重视嘅一个，你可以话重要玩家咁啦，就唔好睇小人哋咯。 即系印度呢次军售咧，佢有一个意向好明显， 系 就系头先阿许博士话斋，你一带一路就去睇我面色，印度洋咧就 系、 是、印度话事嘅， 嗯 啊，仲有即系近来中国嗰个海军力量咧，真系爆得好紧要， 系 佢。五年之内可以使到佢嘅主要舰只由250升到350几， 嗯， 那个势头仲未完噶， 嗯， 连美国都要侧目，即系你咁搞我，我要点应付咧吓，矮多嬲死仗， 系 嘛，到时你整咗十架航母舰出嚟，虽然即系个 唔打得嘅都系， 虽然个含金量 又低， 唔系咁高，但系即系从无到有。咁嗰个比例呢就唔係无穷大， 係 已经係有得比㗎喇嘛。 嗯。 咁所以印度佢喺军力上面呢佢有啲以攻为守嘅意思。 係。 即係与其我比你即係中国啲海军成日喺印度洋度走来走去，你话打海盗又好啊，索马里又好，非洲又好。总之好似就喺我嘅呢個卧榻之旁喺度，即係打鼻鼾， 喺門口 打鼻鼾啊！咁啊，即係佢話不如我去南海玩下啦。 嗯， 呢個就唔係講講而已嘅， 係 即係印度參加呢個南海嘅多個軍事演習咧，已經係即係日甚一日嘅啦。 係 啊，仲有嗰個勢頭係穿過台灣海峽去到， 哇！ 係啊， 真係走上嚟東亞。 咁咩叫海軍呢？海軍就呢啲軍種本身就有一個進攻性嘅軍種， 冇錯。 你擺喺你嘅軍港度咁就死嘅。 係 特別印度咧，佢係當之無愧嘅海軍大國。 嗯， 雖然你話而家你係即係中國，如果計呢個軍費或者計艦隻或者計呢啲甚至計埋核彈都好啦，係強過印度嘅，但係人哋條數唔係咁計 嘅。係佢地頭重， 唔係佢可以問你，你海軍。你打过海战咩？ 未 仲要问你一句，你打输过海战咩？即系打输系一个好好嘅教训嚟嘅，即系打败仗本身系一种。不是负能量，是正能量啊！ 啱， 反正你都知道足球计完呢个入球，仲要计埋输球噶、啊。 当然，同埋你 道理是有道理噶、 啊。喂，同历史上都是啊，即系话拿破仑嗰幕咧，就搞到啲德国人同奥地利人咧，就知道死啦！原来我即系落后咁远嘅。哇！你睇德国啊，后嚟即系呢个 Clausewitz 啊，即系嗰扎嘅军事嘅研究就系嗰时候开始兴起嘅。就因为你打输嘛，打完唔全够人打， 知此近乎勇啊嘛， 梗系啦，你德国佬一嬲起上嚟唔得了啊， 佢统一咯，一统一嗰阵时， 嗰阵时见啊，喂，讲翻呢样嘢先，咁即系话喺南海，即系印度人都系想做一哥噶， 系啊，佢唔系一哥，佢卖军火俾越南，就系即系八爪鱼嗰只爪通过马六甲海峡伸到嚟啦， 系 啊，撩到你痕啦，已经未痛啫， 系。 咁南海你都知道，本来已经系一镬泡噶啦。美国、日本、菲律宾嗰啲唔计啦，澳洲 纽系啊，澳纽 系啊，呢啲 即系七国咁乱喎嗰度。 所以印度佢作为一个区域军事大国， 嗯， 佢已经系隐隐有有向外边赚嘅呢个势头噶啦。 系。 所以我想 但是即係正如你頭先講啦，兩個國家嘅制度唔同，咁印度同越南嘅外交關係又如何咧？ 冇所謂啊， 大家冇利益衝突啊，除 有一個共同敵人啊嘛。 哦，最緊要呢樣， 我就係咁諗啊，最 simple 嘅諗法啊。係啊，咁所以我哋都要靜觀其變，係咪今年真係會有呢個火拼？ 係 真係會有喐。即係印度好明顯㗎啦，佢嘅宗旨就話你中國佔咗我呢、這個西段， 係 三萬平方公里， 係 啊，即係呢個係印度嘅講法。仲有咧，佢嘅呢個軍事戰略嘅終極目標係咩咧？就切斷中國同巴基斯坦之間嘅聯繫。 係 佢冇嘢，佢克什米爾嗰度將佢炸一炸，中國嘅阿里。嗰、那個地方，你話真係荒蠻之地，係人都冇嘅，唔緊要，有兵喺度。佢嗰十個山地師經營咗咁耐咧，就係有一個戰略嘅考慮喺度。即係如果一旦有打，即係呢條新聞，唔知你有冇印埋嗰句就係、 是、 印度準備左右開弓打呢、這個、同時打兩場戰爭。 哦， 啊， 即係一邊就係陸地， 唔係即係。 一邊就是、 東面同中國，西面同巴基斯坦，哪怕你係即係東西夾擊，我都左右開弓。 但你點樣？你打巴基斯坦有乜作用啊？ 有作用啊！ 嚇、 啊，佢咪東守西攻咯？ 係， 即係東面將中國隔住，即、就、係、是、我守。 等你幫唔到啊！ 即係你打我痛，我忍住。 係， 佢首先就將呢個克什米爾全部攞 攞曬， 就從阿富汗嗰度切斷咗中巴嘅聯繫。 啊、 喂，嗰條係戰略公路同戰略通道嚟嘅喎。 冇錯。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咧，第日有機會我哋再詳細啲講啦嚇，都係好複雜嘅問題。咁啊，今晚咧就係、是、預告啊，聽晚啦，聽晚咧就係、是、啊飛哥請嚟潘國森同埋詹益光啊，講陳夢吉同方唐鏡、啊、四大僥倖啊，佢又唔講何淡如啦，點解？好啦，咁啊最後一首歌呢只咧就係、是、我想問你啦，係蘇聯歌定阿拉伯歌嚟㗎呢只？蘇聯入侵阿富汗時期嘅歌曲《記憶》喎、 啊，防彈背心啊！ 哦， 呢个系苏联歌嚟嘅， 苏联歌 ，OK， 咁啊，大家听歌啦，咁啊，今晚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И как же мне не вспоминать？Друзей своих погибших лица. Да, это страшно умирать. Когда так надо возвратиться. И ты ушел, приказ отдан. Ты верен долгу и присяге.И целиком Афганистан застыл в твоем последнем шаге. Посмотрите, ребята, посмотрите, девчата, память лица поставила в ряд. Это парни, которым будет вечно по 20, это те, кто прославил десант. Хоть время лучший лекарь ран, тускнеют краски понемногу. Но не забыть моим друзьям средь гор ведущую дорогу. И этот бой среди камней, короткий, как клинок кинжала, когда кого-то из парней слепая смерть к себе забрала. Посмотрите, ребята, посмотрите, девчата, память лица поставила в ряд. Это парни, которым будет вечно по 20, это те, кто прославил десант. Взгляните в лица матерей, печаль свою им не излить, их погибших сыновей.